间已落幕，我的爱恨已无辜， 这是飞翔的感觉，这是自由的感觉，在洒满鲜血的天空一直付费，能听着一颗永不哭泣勇敢的心，这是不落的感觉，这是战斗的感觉，在布满离人的大地台阶中狂奔，听着一颗永不哭泣勇敢的心。 九六九听资讯， 从2017年的1月1号起，北京地区实施了第六阶段的车用燃油。北京工商部门28号表示，截至6月30号，经抽检油样1467组，检测合格率为99.9%。在应检的项目中，有一组油样不符合北京地方的标准要求，目前工商部门正在调查中。景点九六九，责令带你听资讯。北京2022年的冬奥会新建竞赛场馆冰丝带国家速滑设计馆设计方案在4月份最新亮相。按计划，国家速滑馆将采取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方式进行建设，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将作为政府出资方代表介入工程准备的各项前期工作。记者最近从市国资公司了解到，冰丝带在赛后将打造成为群众所用的多功能冰雪中心。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7月27号发布，北海中山公园和景山公园增开网络售票通道，游客通过扫码验票或者在线购票等方式可快速入园。这种便捷的购票方式将于国庆前覆盖市属11家公园。7月27号上午，北京热力集团与蚂蚁金服公司签署了合作协议。从27号开始，热力集团用户可以通过支付宝24小时缴纳供热费。 只怪我们爱的那么

多想你在我身旁，看命运变幻无常，体会这默默忍耐的力量。当春风掠过山岗，依然能感觉寒冷，又怎能停止对温暖的向往。想 戴佩妮可能是我转粉最晚的一位歌手，但也是每一部作品都会刷新我好感度的歌手。从出道一直到现在，17年里几乎都是由自己包碟，而能做到词曲都自我完成的华语歌手，可能你真的举不出第二个例子。而你听到的大部分作品曲风呢，多变抓耳，唱爱情复兴或是社会矛盾，小清新也好，惨情歌也罢，难听二字你很难用在戴佩妮的身上。不管是 KTV 金曲旋律的街角的祝福和你要的爱，还是带着一点黑色元素摇滚起来的臭小孩和贼，至少在旋律上都是上听一耳的。经典969，我是主播泽林，听到的歌曲来自戴佩妮的贼。 等开始的是在摸黑，开始的世界不能跪，在休息了却说累，在厌倦了却拼命的挽回，说你有多么爱谁，骗谁，说不甘呢说别浪费，说不起呢说怕会得罪，把伤害都变成误会，把是非都变得没人能理会，暗地里偷偷作祟隐瞒谁，我欣赏你直言不讳，感情关乎你的嘴，不分青红的汉贼，不分皂白的汉贼，真相不是你玩得起，别太犯规，我欣赏你直言不讳，感情关乎你的小受罪，别轻易的汉贼，没证据的汉贼，我从不将就，随之起舞沦为你同类，等开始的时候才抹黑，等开始的时候才不能跪，在休息了却又说累，在厌倦了却又拼命的挽回，爱谁骗谁，说不甘呢说别浪费，说不起呢说怕会得罪，把伤害都变成误会，是非都变得没人能理会，暗地里偷偷作祟隐瞒谁，我欣赏你直言不讳，感情关乎你的嘴，不分青红的汉贼，不分皂白的贼，真相不是你玩得起，别太犯规，我欣赏你直言不讳，感情关乎你的小丑嘴，别轻易的汉贼，没证据的汉贼，我从不将就，随之起舞沦为

体育场，空气中有你的味道，荡漾在心房。那时候的美的街角都留下我们的微笑，这种感觉多奇妙，我们的初恋。每个人都有初恋，就像童话在心里 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有 呢。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理想如明星，在黑暗混沌中指引前进的方向；理想如蜜糖，在忧伤失意时带来思虑的甜蜜。人因为理想得以直立行走，勇因为理想得以破茧成蝶。从古至今呢，成大事者无不是有理想的人。因为理想支撑着他们朝着人生的顶峰一步一步的迈进，也正是因为对理想的坚持，我们才会终究取得成功。新的一天，让我们坚持属于自己的理想吧。今天九六九，我是泽林，各位早安。 爱

969精英爱听榜。 九六九，只听好歌，不听话。 谁是玛格丽特？她知道你的着急一定很快。 想起今天值得不值得。 我坐在这里看着时间流过， 我坐在这里

热血一些电脑转一转钞票学校球跳跳跳爱情的技巧要一直学到老在情场里跌倒听对手叫好我还要强颜欢笑男人的烦恼我今天才知道哭也好笑也好伤也好痛也好多多指教女人的城堡是男人的监牢对也好错也好尽管他那一秒一笔勾销男人的烦恼我今天才知道笑也好伤也好痛也好多多指教女人的城堡是男人的监牢对也好错也好尽管在那一秒一笔勾销 你的出现是美丽错误，我拥有你。